多神秘，是爸给你的压力，你的压力看见我很傻样子，我不敢把你离哭，色比色我让他哭，你一定没人要我。